酒，还不是来傻傻的喜欢。 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的世界还是精彩，你也不必单恋一直，单恋一直，单恋一直，单恋一直，单恋一直，单恋一直。 别管

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装成听不到，我也能知道，我的你都不要。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只是分手预兆，却还要讨你不停的笑。我知道，就快没完没了。你对我的好都来不及回报，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去换每一个甜蜜的拥抱。我明 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记得小时候的假期，我最爱去姨妈家玩，姨妈家后面有座神秘的大山，传说陌生人一定会在山里迷路。我一直很想试试，有一次姨妈终于禁不住我的百般恳求答应了，我兴奋地出发了，一路上都很顺利。快到山顶时，正在奇怪为什么偏有很多人迷路呢，突然狂风大作，我马上找了个避风的地方躲了起来。后来出来一看，眼前的路没了， 身边除了睡袋什么都没有。就在我快绝望时，无意中从睡袋里发现了一张地图，莫非是姨妈有意放进去的？我顿时来了精神，根据地图顺利的就找到了回家的路。一进家门，我兴奋地对姨妈说，多亏了你的地图，要不我真的迷路了。姨妈接过那张地图，突然哈哈大笑了起来，这哪是什么地图啊，明明是你四岁的表妹画的蜘蛛侠。我惊奇地说，可是我真的是靠它找到了下山的路呀。姨妈说，你能够成功下山不是这张地图的功劳，而是你自己行动的结果。简单生活格言，人们都喜欢依照指点前行，追求安全和依靠，可能让我们忘记自己完全有能力独立行走。遇到困难请不要消极等待，因为人生的路上没有地图。 不知谁昨夜没有睡，叫醒了那一朵红蔷薇，短短的就在这一夜之间，却然盛开，是如此灿烂，如此绝对。难道他也在想念着谁？莫非他也能体会我的眼泪？想起你我会心碎，鲜红的好像我心中 流的 微风吹